文经挪借翻银，公出公入，是用在河工上的，解到北京再发到河南反而费事，这是一纸文书的事。田文静只是没有把圈子走圆，这事儿等圣上回京，由我跟圣上回明。老兄管着通政使衙门，是朝廷方面大员，自然识得大体，不要为这事儿和田文静生分了，你说是不是啊？ 车明一肚子撩拨告状的心思，被马奇温吞水的几句淡话说得无言可对，只好咽了一口气。 是，直翻明白。啊，我叫你来不为这事儿，我想问问，曹刘氏的案子，前边田文静有奏折，说聂司衙门识大体，保奏按察使胡七衡，行断司官张求急功好义，这折子还没有批下来，田文静就又参奏胡七衡贪墨不法，草菅人命。聂司衙门44名七品以上官员，除了张求，请旨一概罢职。那里还连着白衣庵20几个尼姑，葫芦庙7个和尚，就连你藩里也有10几名官员都卷了进去。这么看着，开封岂不是洪洞县了吗？案子不是你审的，底细你未必明白。我想问问，据你看，这胡七衡这人到底平素官声如何？河南官如此贪墨，牵涉面又这么大，真的叫朝廷扫尽颜面？真的有这么多官围脖不休，遭到这地步了吗？车明微睨了马奇一眼，见这位须发皓白的老宰相一脸漠然，倒一时犯了踌躇。他虽不管刑狱，但案子底细却心里雪亮，只是牵扯的官员太多，连自己的内眷有没有涉嫌的也难说。有些是他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一搭褂子兜了也于心不忍，但眼见这个愣头青巡抚已经把事情刁腾大发了，雍正的秉性可猜残忍，断没有一床棉被遮盖的那份仁德，封差入怀，各自去解也只得实说。您说，马中堂，这案子拖了3年，通省皆知，我虽不管法司衙门，情形还是略知道些的，听老大人的意思，办的是磕了一点，但内中黑幕真的进阶，只怕还要厉害些呢。不知马中堂，我没有什么意思。马奇心里一沉，因为案子里连扯到他几个门生，他确实有点不自在，但脸上却不肯带出。啊，你既晓得，说说看。曹刘氏丈夫曹学书之死只是个活鸟儿，论起来单判这一案早就结案了。3年前冬天头场大雪，曹明独自到白衣庵赏雪，那里临河，景致很好的，这秀才诗作得好，又一表人才，被庵里头一群尼姑看中了，先是刘范刘素，后来干脆趁着他睡着，剃光了头，充作假尼，昼夜宣淫，把个翩翩公子折腾的惊枯力竭，骨头架子似的，又怕本主女人来寻，又无法处置， 这群尼姑和葫芦庙七个和尚早就奸乱得不成体统，只好请和尚帮忙，又到葫芦寺附近杀到枯井里。当时开封知府萧成勘察破案吉凶来得很快，七天就查明了，把凶手法源法通法名拿到大狱里。不料一用刑略一问，三个凶僧又供出师父绝空，还有法境法纪法会三个师兄弟都是同伙，但这够的也不是头一回了。于是发掘葫芦庙挖地三尺，从神库后又扒出八具无头尸，看样子都是进京应考的孝廉或者进省乡试的生员，连和尚们也都记不清都叫什么名字，是怎样杀的了。这样大的奸杀案，萧成当然不敢怠慢，立刻围了白衣庵，把尼姑们都拿到了开封府，只逃掉了老尼净慈，绰号陈妙长。您大人晓得，如今官宦人家内眷没个不信佛的，白衣庵是开封最大的尼庵，这些个女尼们平素上至巡抚衙门，下至司道守县，串通的殷勤，又拉着和尚冲尼姑进官谢，和官员眷属们厮混，给官员求子，拆烂屋拆的丑不堪言，有的内眷没有疑难下，就有尼姑代为生儿子的，不少官们和尼姑们也厮混的熟。大人，田文静说围脖不休，实在也是文雅的很了。这陈妙长逃出来，不知跑到哪府里串联了几日，就有县牌下来叫放了尼姑。这一群尼姑放出来更了不得，白天晚上各府里串，串了半个月，七个和尚也放出来监候待审，没有苦主，没有凭据。曹刘氏也没法断言她丈夫定必是和尚杀的，只好上告萧成今儿接一道县狱暂且放人，明儿又接牌票严拘凶手，不得宽纵，搅得昏头胀脑七颠八倒。恰好他母亲病故，赶紧报了丁忧解任去了。田中成在山西扳倒糯敏，调来河南，曹刘氏又起了告状的心，刚透出点风去，不晓得怎么就走漏了出去，不知哪些人绑票了他的儿子，大约是想挟制他不要告，谁想啊，逼急了曹刘氏，就田中成巡城时候拦轿告状。聂司衙门不知是怕露馅儿，想杀人灭口，还是想重审这案子，好像田大人交代，夜里派人去拿曹刘氏，却叫田中成埋伏的哥斯哈当场堵住，一股脑全压了起来。案子就是这么着刁灯大发了。马奇一边听一边恩着，车明说的这些有的田文静在折子上写了，有的胡七恒在奏辩中略有提及，却没有车明把来龙去脉说得如此详尽。他所想的和车明说的其实不是一回事。雍朝以来，山西假冒亏空完结一个大案，紧接着广东一案九命奇冤，罢革查拿不法官员已经200余人。河南这一案子真的要像车明说的，和尚尼姑官眷官员勾藤扯腕的闹腾起来，不但吃瓜连的人太多，而且事涉猥亵淫秽，把官场龌龊肮脏事体大白于天下，加上民间流言加七加八的添油加醋，什么话说不出来呀？朝廷脸面也实在是挂不住。但田文静已经不顾一切扣押了聂司衙门的人，革罢参劾了30多名官员， 意思还要穷追到底。明白奏章在于底报，一网打尽的心思毫无回旋余地，又该怎么办呢？他静待车鸣说完，笑道： 看来老兄知之甚详啊，奏稿里东一句西一句反而不易明白。今儿这里说这里了，我只是听听到底怎么办，要等皇上回来奏明请旨办理。至于翻库银子的事，老兄也不要计较了，左右皇上这几日就回来再说吧。 他一头说，车鸣已端茶起身，未及多茶，就听楼梯一阵急响，刘铁成脸色铁青，一手按键，一手挑帘，大步跨起来，看了看车鸣，却没有言声。车鸣忙一躬身辞了出来。刘铁成脖子上的青筋都胀得老高，黑红的脸膛拧歪了，看去十分狰狞，眉梢上的刀疤不停地抽搐着，目中闪着凶光，盯视着愕然的马奇说道： 马中堂，九门提督的兵来接管畅春园，你知道不知道？ 马奇啪的一拍案： 哪有这个话，你看看。 刘铁成低吼一声，几步走到南窗前，刷的一把扯掉窗纱，一手指着楼下： 人都进园子了，各房各店串着乱搜，他娘的，这是抄检呐，还是造反？ 马奇一言不发，几步走到窗前，这里居高临下，隔着柳荫看得清爽，果然一队队的兵士正由东向西，沿着甬道向淡宁居和运松轩、纯约堂一性格开去。他的心猛地一紧，浑身的血倒涌上来，脸立时涨得血红，倏地转脸对刘铁成说： 方苞在清范寺十三爷那里派你的亲兵飞马去一趟，请方先生。十三爷要能来更好，快，你先下去安排，传鄂伦带到我这里来。 刘铁成下楼去了，偌大五营空楼死一般寂静，几个伺候笔墨的太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木偶似的垂手站着，一个个面无人色，只有熏风穿楼扶丝下的铁马偶尔发出令人不安的响声。马奇原准备穿戴整齐就下楼，整理了一下案上的文书，心里忽然安定下来，干脆又脱掉了袍褂，回头对太监们笑道： 你们怎么了？都成了庙里判官泥鬼了？不要紧的，没有其烦的事，这是隆中堂安置暗架铸壁官房，几头没通气，拧了劲儿。我也真乏了，把那张春凳抬过来，我歪着略歇歇。 几个太监眼里这才泛上一丝活气儿，忙着张罗春凳，马奇便斜靠了，打着扇子，心里拿主意。一时便见鄂伦带仗剑上，打了个签问道： 马中堂，您叫我。 啊，方才铁城来说步军统领衙门的兵进园子了，你是当值侍卫，预先他们告诉过你吗？ 没有，方才九门提督衙门李春风带着人来，随身有领事卫内大臣隆中堂的签票，说是皇上就要回来，大内和畅春园两处禁地都要清查一下，畅春园房屋暂有九门。 我晓得， 他们来了多少人呢？ 回中堂，李春风说1200人。 哦，你去叫李春风到我这里，晋元的千总以上的官儿都到这里，我要训话。 鄂伦岱深知这事儿与自己干系重大，其实从允嗣口风里露出的话揣测，这不吃一场兵变预演。原以为马齐已经慌乱的无所适从，此刻见他闲事的没事人似的，自己反而更加心慌，略一怔，忙小跑着下楼去了。马齐这才起身，微笑着穿袍着褂，戴了双眼花翎，端坐在案前。早见鄂伦岱带了两个参将打扮的军官上来，后头十几个游击千总余贯跟着进来，一齐向马齐叩安，马刺佩刀碰得一片响声。马齐盯着为首的军官良久，才问： 是你两个带兵来的？他叫什么？ 回马中堂，他叫李义和，我们都在九门提督衙门当差。 李春风，康熙51年我主持武围，记得我有个门生叫李春风，是不是你啊？ 李春风忙跪前一步，双手秉胸： 是老师，卑职中的是第41名武进士，今年春才从云贵蔡大帅那里调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去拜望恩师，望其恕罪。 皇上破门户之见，有旨意的事儿，何罪之有呢？李义和，你是哪一科的呀？ 李义和却不似李春风那样恭敬，双手一一说道： 马中堂，卑职是康熙57年武进士。 马齐喷的一笑，扇子一挥： 都起来站着说说，康熙57年主持武事的是我的门生侯华兴，论起来我是你的太老师呢。 他是西朝老臣了，除了李光地没有人资格超过他，此刻甩牌子，二李也只好听着。正寻思如何回答马齐，马齐已经站起身来，咯咯地笑着： 既然是我的门下，我就少不得要点拨你们几句。这北京城是地辇，畅春园和大内是禁院，规矩分寸，毫厘不可差错。步军统领衙门防区是九门禁城，紫禁城和畅春园历来由尚书房领侍卫内大臣负责护持，不经圣旨，一兵一卒不得擅入，你们可明白啊？ 李春风一躬答道：我们带兵进园子有隆中堂的将令，马老这擅入二字是不敢当的，难道隆中堂没有知会马中堂吗？马齐没有回答李春风的话，回身向案前提笔如墨击书几行字，取出印匣中的尚书房官房，小心地签了印，递给鄂伦岱： 你飞马进城，传我的军谕，无论何人的指示，凡进入大内的兵立即全都退出来，在午门外听令。 鄂伦岱听他口气绝无商量余地，迟疑地接了那张谕令，捏住着： 是否请马中堂和隆中堂合议一下？ 话没说完便被马齐打断了： 合议自然是要合议的，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这十几个军佐眼见马齐这番挫折，这才觉得事态严重。他们只是奉命进援，并没有遇到阻碍厮杀的将令，碰到这么硬的钉子，有点不知所以了。众人不禁面面相觑，李春风和李义和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进一步说：马中堂，您和龙中堂都是尚书房领侍卫内大臣，这真叫我们为难了。既如此，我们听令，暂时退出员外，只请马中堂给个字儿，我们好向上峰交代，就是马老师体恤我们了。 成，这就似乎像我的学生了。 马齐脸上绽出一丝笑容，立刻便写字据，口中说道： 如果我们议定该进援，自然还有命令。你们虽是武人，也是朝廷命官，要听朝廷的，去吧。 李春风自带着众人下楼去了。这时候太监秦狗儿进来，马齐问道： 见着怡亲王了？ 回中堂话，十三爷昨晚已经去了丰台大营，后来把方先生也接了去，这里的事请范四十三爷的随从已经去禀十三爷了，请十三爷这就过来。 马齐一口气透过来，几乎瘫倒在椅子上，直到此时才晓得已经汗湿重衣，打火猛抽了一口烟，长长吁了一口气。 龙中堂来了，立刻告知我。 龙科多早已经到了畅春园门前的双闸门，他把大轿停在大柳树下，背手踱着步，只是犯迟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这里不同大内，紫禁城包围在步军统领衙门防区之内，他在上书房怎么说怎么行，除了东西六宫住的妃嫔的殿宇，连三大殿也都搜了。原想马齐一个汉大臣，从没有带过军务，未必理会谁来驻防畅春园这样的小事，待接到马齐前着上书房官印的手谕，才晓得这个糟老头子并不那么好对付。一边命轿赶往畅春园，一边命徐俊飞马往朝阳门外连亲王府请示机宜。他在畅春园门口焦灼不安地等候允祀的下一步打算，似乎度日如年。五月的骄阳在晴的湛蓝的天空中缓缓移动，盐腾腾烤着滚热的大地，一丝儿风也没有。双闸外大片的庄田里，连蝈蝈都热得懒得叫一声，只听咯咕咯咕的玉米拔节响动，阵阵热浪扑面而来，热的人透不过气了。但龙科多却浑然不觉， 乱丝一样的心绪理了一遍又一遍，仍旧是一团乱丝啊。京师总管防务的是怡亲王允祥，允祥既然有兵，自己全权处置京畿兵马，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皇帝出巡将归，加紧一下大内和行宫的官防，移调一下驻军，就是有什么不适处，他自觉也担得起。但这次行动是连亲王一手操纵，说造乱并没叫自己拉硬弓，说不造乱，但允祀的心思自己一清二楚，无缘无故的来这么一手断没有那个道理。允祀自诩为红石党，但从红石扑朔迷离的言语中也满不像那么回事。前日晚间，隆科多也曾直截了当地问八爷到底什么章程，允祀也只笑着说，什么事情难预料，只能走着瞧，你全做是替皇上办差，心里反而踏实。拿这个话和红石的话参酌，真难弄清他们各自打的什么算盘。隆科多想着，心里又是沮丧又是懊悔，自己好好一个托孤重臣，又极受雍正的信任，不和因为一张纸弄得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由着人摆弄啊。到现在他才领悟到，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这句俗话真是越嚼越苦。思量着，日营里一匹青鬃马沿黄土道飞驰而来，隆科多以为是徐俊返回来，带到跟前才见是连亲王府太监总管何柱儿。 中堂爷， 何柱儿一头油汗滚鞍下马笑道， 您怎么站在日头地儿里出神呐，中暑了了不得。 哦，隆科多这才从中正中惊醒过来，发觉自己紧张的有些发呆了，连日影移动都没有觉出来，忙退后一步自嘲的一笑，两个黄鹂闹汁儿就看住了。你刚从王府来见着徐俊了吗？何柱儿张了张，见李春风李义和两个人带着大队人马从仪门开出来，在畅春园外整队，黑压压站了一大片。 哟，怎么都出来了？ 隆科多只缩了一眼，便知是自己的两个部下顶不住马骑败退出来。您见左近无人，便向树根靠了靠，缩着眼恶狠狠地盯着何柱，压着嗓门咬着牙说，八爷是什么意思？这种事好涮着人玩吗？你想必是奉王命来的吧？何柱儿被他阴森森的声音吓了一颤。 哎，中堂别生气，八爷知道这里的事了，他立刻就来主持，先叫我禀中堂一声，您这是正大光明的事，不能下软蛋倒了旗帜。李春风和李义和过来了，请下令他们就地待命，您先去和马中堂交涉，八爷一来二对一，他不能不从。 隆科多目光豁的一跳，他已经若明若暗地领悟了允祀的真意，不由慌乱的心里突突直跳。眼见李春风二人一前一后过来，吓死劲儿定住了神，端起架子问道， 差事办得不顺手吗？怎么我们的人都出来了？ 回中堂话，差事没办成。李春风看了何柱一眼，把马骑阻拦的事一长一短说了，又把马骑写的字据递过来，小心翼翼地退后一步，兄弟们只串了几间空店，几处正经地方都有侍卫拦着， 没有您的军令，又不能动武，马中堂又那样，卑职们也只好在外头集结待命了。 真是一群窝囊废！善普营的兵，单打独斗是好的，你们是练过野战的马步兵。 隆科多一阵光火，厉声训斥了一句，忽然觉得不是对象，也不是时候，因叹息一声变了话音：“ 哎，不怪你们啦，是我们几个上书房的大臣通气儿不到，我这就进去见马齐，看是如何。你们不要远离，等候我的军令。” 隆科多说着，拔腿就进了园子。刹那间，他忽然觉得有了信心了。我是主管军政的宰辅，皇上御驾将返，静一静宫内行宫，你马齐凭什么拦着？哎，刚进园门口，他便见鄂伦带迎出来，因说：“ 我要见马中堂。” 马中堂在陆华楼，刚吩咐下来，也正要见您呢。 刘铁成呢？叫畅春园侍卫们都到陆华楼。 刘铁成，我出来时见他去了陆华楼，这回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隆科多不再说什么，一摆手便进了园子。路过淡宁居时，却见刘铁成已把畅春园驻守的二三等侍卫和几百名善捕营军校聚在了一处，正在训话。刘铁成是当年康熙皇帝南巡在落马湖亲自招安的水匪首领，有名的刘大巴，粗犷凶狠，武艺高强。康熙在世时，他眼里心里只有一个康熙，如今雍正让他管了善捕营，又成了除了雍正谁也不认的角色。他下身穿着绛色狐绸灯笼裤，上身却是黄马褂，腰里悬着大刀片子，一双快靴蹬在石阶上。见隆科多过来，看也不看一眼，扯着破锣一样的嗓子，只顾训斥这帮军校：“ 你们这群球囊的饭桶，人都进园子了，才晓得禀老子。先头吴老军门在时也是这么办差的吧？老子7岁走黑道，35岁成正果，杀了40-50年人也不是好惹的。” 隆科多听着这杀气腾腾的话，心里又是一紧，别转脸屈步向北，老远还听刘铁成吼叫呢：“ 给我把好园子！什么鸡巴弄中堂弄后堂的，没有我的令，放进一个耗子刘大巴送你碗大巴。” 隆科多没再细听，紧走了几步，进了陆华楼石级上来，向正在春凳上歪着假寐的马齐笑道：“ 谢松啊，你好自在呀、啊，外头滚热乾坤，这里却是清凉世界。我见那些外省后建的官们都退出园子了，今儿不见人了吗？”“ 哦，这里清风满楼，自然凉爽些。” 马齐坐正了身子，略带浮肿的眼泡抽动了一下，满面倦容的微叹了一声：“ 读过宋玉的丰富吗？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同，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成林高城入于深宫，抵华叶而振气，徘徊于贵交之间，翱翔于积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列蕙草，离秦衡，盖心仪，背提阳， 回穴冲灵，萧条众方，清凉增息，清清灵灵，愈病息成，这是大王之风。至于庶人之风，枯渴扬尘，我欲烦渊，冲孔袭门，动沙渴，吹死灰，害混浊，养腐鱼，这种风吹人，对混欲移，欧温致湿，中心惨淡，淡色素祸，死生不足，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怎么样啊，我背得不坏吧？ 隆科多没想到一见面马齐就背书给自己听，这篇丰富他也读过的，只这马齐娓娓背诵，侃侃款款，如歌似吟，听来竟句句都是警句，字字都是尖言。他站着愣了半日神，才惊醒过来，一摆袍脚坐了马齐对面。 谢松，鄂伦岱说你请我，总不成是让我来听你背书的吧？学问自书中来，我倒没有卖弄的意思，但你的兵进了园子，自然也有些惊心嘛，所以请你来想问问，园里园外不同风是个什么缘故？ 隆科多故作轻松的一笑，摘掉大帽子，开了一把汗。 老马就为这个和我吊文呢，我还以为你疑心我谋逆呢。前几日接到泰安底报，圣驾就要返京，皇上出巡这些日子，东西华门防务都卸了，有的太监还私自带了亲眷扮成女人六宫里乱窜。北京城你也晓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允仍散尽后常出宫散步，就是大阿哥允提也甚不安分。先帝崩驾前那些事你也晓得，不由得人不悬心呐。八爷闭门养病，王府里做些什么文章天才晓得。十三爷呢，病得七死八活的，不能理事，万一出个三差二错，都是兄弟的责任，因此进宫和这边都要随敬一下。你就起了这么大的疑心吗？说到这里他竟然激动得涨红了脸，戳指点着窗外说道，老马，我们同朝为臣，我素来敬你是老前辈，但你今日算当众掴了我一耳光，进园的人都赶了出去，你听听刘铁城嘴里都胡进些什么，谁指使他在那里辱骂我的？笑话，我要真的占领了这畅春园，单捕蝇能拦得住吗？你马协松能安安稳稳坐在露华楼上吃茶吃烟，见人办事，给我背什么丰富吗？老实说，这事儿见了万岁还要思略思略，我要隔参这个刘铁城，依着我当年性子，这会儿我就扒了他袍子，臭揍他这匪性，你说我敢是不敢？马齐咯咯一笑，站起身来，躲到窗前看了看外头，回身说道， 这里头没有刘铁城的事，也没有李春风他们的事，我们上书房其实就是前明的内阁，宰相嘛，肩头心胸都要宽一些，要思略只管思略， 我是跌了一辈子骄子的人，并不怕再跌一次。皇上回銮，敬一敬宫羽，这袁枚说的，一是要有个招呼，二是要循规蹈矩。说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军令一下，兵遇见兵更他妈说不清，所以我叫他们退出去，请你来商议。依着我，紫禁城由内务府、宗人府加紧关防，畅春园由单步营、刘铁城他们料理也就够了。九门提督，九门提督，管好自己的九个门，就算差事办好了。隆科多听着这话，马齐不但责任全揽，毫无推制，而且明白说了要和自己撕裂，两个把柄攥得结实，却又连一句重话都没有，似虚而实，似实又虚的四边不靠，心里抖得一阵懊悔。马齐当自己的阶下囚一年有余，怎么就不晓得叫人用土布袋一夜间黑了这老匹夫呢？他下意识摸了一下腰间，才想到自己没有佩刀，阴冷冰冰地说，心里没冷病，我也不怕吃凉药。方才进园子，我已着人去请连亲王，就你我二人还算不得合意。 哦，那好得很，方先生也是上书房的，还有怡亲王都请来如何？ 十三爷病得重，就不用请了吧。 十三爷不要紧，他昨日去了丰台大营，能去那里自然也能来这里。八爷也病着吗？两位亲王服病议事，虽劳苦些，我们责任也就都轻了。 好，绿的周详，索性连三贝勒也请来吧。他到底是坐道皇阿哥，我们义由他决。两个人一满一汗，都是宰府城府，讲究的喜怒不形于色，心里咬牙，嘴上开花，看似瓷器和平的商议，其实剑拔弩张，寸步不让，已到了图穷匕首现的关头。马齐威尼隆科多时，正遇隆科多盯过来，目光一处，火花四溅，都又避闪开来。马齐正要回话，却见允祥带着丰台大营的参将张宇登楼上来，阴笑道：“ 你看看，十三爷这不是好好的吗？不请自到了。” 说着便起身，隆科多也只好起身，含笑着说：“ 王爷到底年轻，前儿我去探望，还喘得起不来呢。”只是气色还不好，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 允祥却没理会两个人寒暄，一摆手命张宇侍立左侧，板着脸径直上手南面而立，轻咳了一声：“有旨意，马齐隆科多听宣。” 两个大臣惊得张大了口，半晌才合拢来。马齐心里松了一口气，隆科多却一颗心顿时吊起老高， 额前渗出细密的汗珠，忙都一提跑脚伏地叩头道：“ 万岁，奴才恭请万岁圣安。”“ 圣公安。”允祥表情呆滞，默然看了看面前两个人，口中宣道：“圣驾昨日误时已经返京，在丰台大营住驾，命我传旨，速着隆科多、马齐前往面见，钦此。”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